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方有根不知为什么就想到了小慧，心中有些酸楚，可嘴上还是说，我要是您，就和您那个相好的租一个房子，过你们的日子。没有钱呐，我的退休工资全被我老婆卡着，我那个相好的是县医院退休的护士，工资也不高。不过我们前两天还是在余梁坝岸边的余梁老街上租了两间老房子，结果不知道我老婆长了个什么鼻子，今天就闻到了，冲过去把我的画子全烧了。老头说着醒了醒清鼻涕。方有根听了大吃一惊，问，什么？把您的画子全烧了？何止是我的画子，还有程十发的画、唐云的画、李苦禅的画、刘继友的画、刘海粟的画。哎，我的脑子啊是乱的，都忘了。我年轻的时候，全国很多画家来徽州写生，都是我陪同。他们送过我许多画，现在全被烧了。老头说着，用手捂着脸，泪水从指缝里流下来。方有根听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反应过来，他烧的可都是钱呐。他就是怕我把那些画拿出去卖钱，养我那个相好的。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什么主意？ 今晚我们在这里相遇也是个缘分。实话告诉你，我在老街上开了一个古玩店，叫八方阁，最近也是倒霉。我想我们两个倒霉的人倒是可以合作一下。 怎么合作？ 很简单，您来访黄宾虹，我负责卖，您只管画就行，做旧卖画全是我的事，我以200块一平尺的价钱从您这儿收购，您看怎么样？ 还有这样的大好事，万一你卖不出去怎么办？ 那是我的事，您别管，反正您画画，我买你的画就行。 你真是我的恩人呐。本来我一个人喝完酒就想跳江了， 本来我也想跳江，现在不用跳了。请问老先生怎么称呼？ 你别客气，叫我叶之影，你叫我老叶就行。 那好，老叶，就这么定了，这事只能我们两个人知道，不许第三个人知道，懂吗？ 这个我懂，哪一行都有哪一行的规矩。 您在屯溪有地方住吗？ 我住在一个远房侄子家里，也还方便。 那好，一个星期之内，你画一幅4尺对开的立轴给我，再画一套12张的夜册，悄悄送到我店里去，不要叫人看见。 这个好办，我照你说的做。 可惜呀，黄宾虹这样的大师，目前的市场价格居然上不去。 过不久一定会上去的，而且会飞上去。 黄宾虹有一方闲章，就叫冰上鸿飞馆。方有根掏了200块钱给叶之颖说，这给您，先买点笔，买点墨，买点纸彩。叶之颖迟疑地收下了。方有根又叫了一瓶黄酒，两人分了，说今晚不能喝多，免得误事。那是那是。方有根见老头好像视力不佳，花生米加了几次都没加起来，转而加田螺仍是加不起来。方有根又拨了一些田螺在叶之颖碗里说，您的眼睛怎么了？白内障。为什么不去医院做手术？黄宾虹晚年得白内障，眼睛快瞎的时候画得最好，全是艺品。方有根用从未有过的眼神望着叶之颖，心想这个老头有戏。第二天下午，方有根坐车赶回了闵阳镇，在镇招待所住下，一个人闷在屋里，也不想出去吃饭，怕被熟人看见。等到夜里天已经很黑了，方有根这才背起一只小皮包，动身往基坑村走去。到了基坑村，人家都关灯睡觉了，幸好天上还有个朦胧的月亮，使方有根依稀看得清路。方有根一直走到山上，走到他父母的坟头跟前，跪下来磕了几个头，说，爸妈，你们一定要保佑我，我现在流年不顺，你们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不保佑我，这世上我还能指望谁呢？你们在世的时候，我总的来说还是听话的，孝顺的，你们一定得保佑我，以后每年清明冬至，我给你们上香烧纸钱。方有根说完又重重地磕了几个头，转身就走了。方有根绕过一道山湾，月亮引到云层里去了，四周黑黢黢的，方有根不得不从包里拿出手电筒照路。他七摸八拐的，终于找到了刘相公的坟包，坟包四周种满了茶树，总算村民还质朴，没有在刘相公的坟包上种茶树，否则方有根就很难找到这个坟包了。方有根在刘相公的坟包前跪下，也磕了几个响头，说，刘相公，你生前就是个苦人，我帮过你的忙，卖过你的东西，现在我倒霉了，也请你帮帮我，今晚我要从你这里拿件东西走，你别见怪，这东西你在那边也用不着，我在这边或许能起大用，以后每年清明冬至中元节，我给你烧高香，烧很多很多纸钱银箔，让你在那边做一个大老板。方有根说完，从包里拿出一把小手铲，在刘相公的坟包前刨起来，土很松，很快方有根就看到两只烂掉的毛笔，紧接着他就看见了那只绿茵茵的小瓶子。他来不及去擦瓶子上的泥土，一把塞进兜里，急急忙忙把坟包上的泥土重新填好，站起身正准备走，突然他的大哥大响了一声，吓得他脚下一滑，滚下山坡。当方有根回到镇上的招待所，已是深夜11点多。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一身泥污，一瘸一拐的慌张的样子，起初以为他是个盗墓贼，可又见他背着高档小皮包，拿着大哥大，手上没拿洛阳铲，又是独自一人，遂打消了这个怀疑，以为他喝醉了酒，不慎摔了一跤。第二天一大早，方有根就赶回屯溪，找到波子，那会儿波子还在打着哈欠，一见方有根从口袋里掏出的鼻烟壶，忙把打到一半的哈欠收回去了，一把抓过鼻烟壶仔细看了看，眼睛都发亮了，忍不住赞叹，好东西好东西，上哪儿淘的这么好的东西？你别管我上哪儿淘的，你就说说这东西吧。啊，这是好东西啊，真正的翡翠薄一雕水仙鼻烟壶，你看这壶身是脆的，绿头冰洁， 壶盖是翡的，翡色温润。这薄艺雕工更是没话说，绝对完美，肯定出自大内名家之手，正宗乾隆宫廷里的货。我不是向你来讨学问的，我是想问你，这东西你有没有出路？我必须马上出掉。 出路？ 这样好的东西出路多的是，不过你要马上出，出路只有一条。 在哪儿？ 谁？ 在这儿。 我？ 你？ 你想乘人之危想宰我？ 哎呦，我不会在你这么倒霉的时候宰你。 你要是急着卖给别人，别人知道你急需用钱才会宰你呢。 我出3万留着慢慢玩，以后玩腻了再4-5万卖出去赚1-2万，不算宰你吧？ 要不你现在拿去卖给别人， 别忘了你还差我4万块钱回扣没给呢。 放屁，那个花瓶是后仿的，假的，我凭什么给你回扣？ 要不是你介绍这个花瓶，我就不会倒这个大霉。 东西没有卖出去都是假的，卖出去了都是真的。 方有根对波子的这句话略有所悟，正在琢磨，波子一拉他的手说， 还愣着干什么，跟我到银行取钱去。 方有根不情不愿被波子拉到银行去了，因为他知道波子一定会在这个鼻烟壶上大赚一笔，可眼下他又必须把鼻烟壶卖给波子。他知道这可能是一件浴衣，可是现在他不得不将它当席子卖了，以图将来赚一张玉床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方有根拿到3万块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枫林巷那栋老宅子的房东老太婆付房租。老太婆拿到房租后态度好了许多，居然问方有根饿不饿，说厨房里还有他早上才买的豆黄腌菜颗。方有根说他不饿，刚刚吃了一只烧鸡回来。老太婆听了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方有根突然对老太婆说，以后要是有人来这里，你就说你是我的老姨。 我这年纪本来就是你老姨嘛。 如果来这里的人问你姓什么，你就说你姓胡。 你不会是发高烧吧？我本来就姓胡啊。 哦，那就好那就好，以后有人说起来你就说你是胡雪岩的后代，红顶商人胡雪岩，你知道吗？ 我怎么不知道，我本来就是与胡雪岩一宗的呀。 你来看。老太婆说着把方有根拉进方有根住的那间房，指着墙上的那张老照片说，你看站在中间那个白胡子老人就是我的曾祖父，他就是胡雪岩最小的侄子。你再看站在最边上那个光头小孩就是我，那时候大家都想要男孩就给我剃了光头。 方有根一听如置身梦中，他突然用力抱住老太婆说，你真行，你就是我的亲老姨。 老太婆推开了他，好像还有点不好意思，说你不是生了什么怪病吧，怎么有点像发猪癫疯似的。 我没病，我的病已经好了，我要去开店门了。 方有根店门整整开了一个星期，叶之影果然不爽约，按时找到店里来，手里拿着一个大卷宗带，上面还印着机密两个大红字。他把卷宗带交给方有根说， 你看看吧。 方有根正想打开卷宗带，转念一想说，这里人多眼杂，还是到我住的地方去吧。说罢关了店门，带叶之影到枫林巷的老宅子里去了。进了屋里，方有根打开卷宗带取出画来，觉得每一幅画都画得很好，都是精品，可他嘴上却说画得还蛮好，以后要画得更好才好。 黄宾虹的画可不是那么好画的，我已经费尽心力了。 总的来说还过得去， 四指对开的立轴算四平方尺，十二幅册页是十二平方尺，说好的是200块钱一平方尺，对吧？ 是，是。 你再点点。方有根数了3200给叶之影，叶之影忙说：“不用点，不用点，刚才你点的时候我看见了，错不了。”叶之影说着，把钱揣进内衣兜里，说：“那我就先回去了，研究黄宾虹，争取画出精品来。”“嗯，好，你要是画出精品，我给你加价。”叶之影脸上漾出笑意，美滋滋地走了。他能不美吗？他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才100多块钱。方有根拿着叶之影的画，火速赶到苏州，找到作假大师老董，请老董帮他的黄宾虹做旧。谈价钱时，老董表示他不想要钱，提出只想要4张黄宾虹的册页，并对方有根说：“你用8页照样可以做成一套黄宾虹的册页，你不吃亏的了。我拿4页只是想留着玩玩，以后等黄宾虹的价格上去了，说不定能卖出去。要不我就不帮你做旧，干不干随你好了。”方有根想了一想，感到自己现在资金紧张，这样做也未必没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下来。老董真是鬼斧神工，10天功夫就把叶之影的黄宾虹做好旧了。当方有根拿到做好旧的黄宾虹的4尺对开的立轴和8张一套的册页时，方有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分明就是黄宾虹晚年原装原表的真迹，半点伪气也没有。方有根把册页留在风铃巷的老宅子里，却把立轴拿到八方阁，气定神闲地把它张挂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并在立轴的棂边贴了一张印着非卖品字样的标签，然后坐在柜台后面假寐，像一个定性极好的神钓，耐心等待大鱼的到来。他不时微微睁开眼睛看一下自己下的鱼饵，越看越有信心。八方阁因为没有让人看得上眼的东西，显得一片萧条，空气里都散发着霉味儿。方有根在霉味儿中假寐，假着假着，居然真的睡着了。方有根是被一个香港口音唤醒的，他睁开惺忪的双眼，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指着黄宾虹的立轴，用浓厚的香港普通话问：“老板，那一幅画要卖多少钱？”方有根伸了个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说：“那幅画不卖。”“傻嘞，有钱赚还不卖？你才傻嘞，那是我的镇店之宝，不卖。”“镇店之宝？你这店里也没有别的什么好东西，还要镇什么？有生意不做，你靠什么吃饭？”方有根翻了翻眼皮：“我靠银行的利息吃饭，你管得着吗？”香港人见方有根气焰很高，不由得降低了姿态，说：“这是一幅好东西，你可要看好了。刚才你睡了，我要是把它拿走了，你怎么办？”“我就是讲，价格上我们还可以谈的。你讲呢？”方有根摇了摇头说：“这一幅我不卖。你要是真喜欢黄宾虹，我家里还有一套册页，你想不想看？”“一套册页？”香港人喜形于色，忙说：“好啊好啊，去看看去看看。”方有根关了店门，领着香港人到了风铃巷的老宅子里，进了自己的房间。香港人一进老宅子，就被里面的氛围迷住了，心中认定在这个老宅子当中一定能淘到好东西。进了方有根的房间，看见旧藤椅和老照片， 便格外肯定了自己的感觉。方有根见香港人盯着老照片看，心中一动，忙朝厨房那边高声喊了两声老姨。房东老太婆应声而来，方有根说，老姨，给这位先生泡杯茶。老太婆应了一声，转身匆匆到厨房去了。不一会儿，端了一杯热茶上来，见那香港人还在饶有兴致地看老照片，忍不住说，你看，站在中间那个白胡子的老人就是我的曾祖父，他就是胡雪岩最小的侄子。胡雪岩，红顶商人胡雪岩，你晓得不？你再看，站在最边上那个光头小孩就是我，那时候大家都想要男孩，就给我剃了光头。香港人吃惊地看着老太婆，又看着方有根说，胡雪岩，红顶商人胡雪岩，你们与胡雪岩一宗的，真正的富贵人家出身呐，了不起了不起。哎，后来不行了，家道衰落了。哎，不不不，一定行一定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你们家一定有好东西。老太婆还想说什么，方有根连忙止住她说，老姨，你先忙去，我还要跟这位先生谈点生意。老太婆心中透亮，立即依言离开了。老太婆一走，香港人就急着对方有根说，哎，你说的叶册在哪里？快快快，快拿来，让我看看。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方有根用自己的独特办法让店铺起死回生。肖大同到方有根的店里买画，方有根会卖给他怎样的商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春去